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一段挤塞，龙尾圣安当女书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以为粟米片比较健康的零食，它随时都是高糖之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大家好，我是马丁成。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如果人生的秋季呢，亦都是退休的季节。作为香港来讲，到底今天是秋收的季节呢，还是即将要退休的季节呢？大家想咯。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中秋节快乐 ！Dragon Boat त्योहार की आप सबको बहुत बहुत मुबारकबाद。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节日庆典不分地域，将人同人嘅距离拉近。 Festivals bring people together to share happiness wherever, whenever。 连结社群的节庆。 Celebrating festivals, visit community。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9月29日，公立医院非急症病房周五起放宽探访安排。本港楼价连跌三个月，八月按月跌超过2%。本学年公营小学减14班小一，中学减22班中一。飓风伊恩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州政府指未来几天情况很恶劣。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星期三早上8:11是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我是张凤平。今朝早咧，先同大家关注下，医管局就宣布，由听日9月30日开始咧，就会放宽病人家属嘅探病安排噶。咁当中有啲乜嘢调整呢？我哋电话旁边先请嚟医院管理局高级行政经理梁明同我哋讲讲。早晨啊，梁明。 系早晨啊，主持你好。 早晨啊，想睇睇咧，听日啊开始一啲新嘅探病安排啦。其实系点样嘅咧？同之前有啲咩主要分别啊？ 其实呢就我哋都因应个疫情嗰个发展啦，咁我哋喺我哋嘅26间嘅公立医院嘅非急症病房里面呢，咁我哋就调整我哋个探病嘅安排嘅。咁我哋都主要嘅考虑因素呢都系以风险为本嘅，咁分阶段去安排我哋个探病啦。而家喺新嘅安排里面呢，我哋呢就嗰啲感染风险较低嘅病人呢，就包括60岁以下嘅病人啦，又或者60岁以上，咁呢就打咗最少2针嘅新冠疫苗嘅病人啦。咁我咪每日呢都可以俾佢哋嚟探一次，而每一次呢都会有1小时嘅探访。咁当然啦，我哋嗰个因应嗰个病房嘅情况呢，我哋最多呢每一次呢可以有2位嘅家属入去探病。咁另外我哋讲緊，如果係较风险较高嘅病人呢，例如嗰啲免疫力弱嘅病人啦，又或者60岁以上又未打到2针嗰啲即係新冠疫苗嘅病人呢，我哋呢就维持住呢，就每星期呢可以俾佢呢探病2次嘅，每次都1小时。咁呢就嗰啲探病者呢，其实都要继续要求佢哋呢要有48小时嘅核酸阴性检测结果啦，同埋呢继续嗰个疫苗通行证嘅需要嘅。咁佢哋嚟到嘅时候呢，亦都要继续要扫描嗰个安心出行啦，咁同埋呢就係 我哋嗰、那個感染控制嘅措施，佢哋都要即係跟從嘅嚇。咁、包括戴口罩啊、量度體温咁。咁我哋都建議佢哋咧嚟我哋探病，即係之前咧，佢都會填咗我哋嗰、那個資訊系統裏邊嘅資料，咁變咗佢入病房嗰個程序咧就會快捷啲嚇。咁佢哋可以經我哋嗰個流動應用程式 HAGO 咧去填嗰啲簡單嘅資料。咁當然其他嗰啲探病嘅安排，例如根據病人嘅需要，例如嗰啲因出探訪啊、視像探訪，我都會繼續幫助其他有需要嘅病人嘅。咁、我哋都會盡量咧去監察嗰、那個情況係個進行嘅情況啦。咁希望咧盡快擴展到其他嗰啲病房嘅。 好啊，头先你都啱啱最后讲到咧，就话都希望系扩展到去其他嘅病房啦，会睇住嗰个需要同情况嘅、都想睇下其实大概咩情况底下，即系有我谂有几步啦，一系咧就系扩展到去其他嘅病房，同埋头先你都分咗话而家系有风险高同风险低噶嘛，即系佢哋又会唔会可以喺咩情况底下进一步再放宽啦？ 其实咧就我哋都要咧监察住咧。我哋而家新嗰、那個即係探病安排咧，因為我哋始終都係要顧及到病人同埋家屬，又或者我哋嘅即係醫療人員嘅感染嘅安全啦啊，咁所以咧，我哋即係由聽日開始新嗰個推行咧，我哋係由即係本身嘅兩次每星期咧，而家係已經係提升到係每一日佢哋都可以嚟探得，咁所以咧喺嗰個病房嗰個安排啊。同埋整個流程上面咧，我哋都會密切監察住。如果係即係成個探病安排係即係順利的話咧，咁咧我哋都會即係再檢討成個流程，咁咧就盡快擴展到其他嘅病房咁樣啦。 嗱頭先咧都講啦，即係有唔同嘅醫院啦，亦都有風險高低唔同嘅病人啦。咁對於病人嘅家屬嚟講，即係佢哋點樣可以知道自己係屬於邊一個範疇？究竟一個每一日可以探一次啊，亦或是每個星期兩次啊？點樣通知佢哋噶？ 嗱，其實咧就我哋咧而家已經做緊一啲準備功夫噶啦。咁我哋咧就啲同事咧，亦都掌握到佢個病房裏面嗰啲高低風險嘅病人嚇。咁我哋啲同事咧，亦都會主動咧通知而家佢哋病房裏面病人嘅家屬啊，佢哋可以即係邊一類邊幾位嘅病人係可以係一個星期每一日都探得咧，邊幾位咧係一個星期只係可以探得兩次。咁當然啦，我哋個同事都會解釋到個情況同埋個風險俾佢哋知，主要目的咧都係保護翻大家嘅啫，咁樣咯。 頭先講到話放寬咧，其實咧都仲有另外一樣嘢都有多唔少人關心嘅，就係講到咧頭先話48小時個核酸檢測個問題啊。咁大家都之前咧出咗呢一個嘅收緊嘅政策之後咧，都有啲即係市民都會話其實都可能係比起之前係相對麻煩一啲嘅。咁呢一個又有冇一個調整嘅空間，或者喺咩情況底下先至有機會可以調整到咧？ 嗱，其實咧48小時嗰個核酸檢測咧。那個目的呢都是希望每一位探病的人士呢入到嚟我哋醫院個環境或者係入去病房探病之前呢係確定佢嗰個檢測嗰個結果係陰性，咁呢就希望呢呢一個安排呢，我哋雖然係而家第一步係即係嗰個探訪嘅次數可以提升到7次，但係呢一個即係安全嘅閘口同埋呢一個安全嘅即係措施咧，我哋都會暫時係維持住。咁希望咧，7次嘅探病又好，每個星期2次都好，入去探病嘅即係探病者咧，都確定佢個結果係陰性先入得去咯。咁主要都係保護翻病人嘅啫。 其實有冇話評估，即係而家可能喺醫院入邊有機會嗰個嘅風險係有幾高，所以咧先至係需要再有啲緊啲嘅安排，即係譬如可能係喺留院病人佢哋打咗針未啊呢啲，其實會唔會都係你哋將來會考慮嘅情況嚟㗎？ 嗱，我哋今次咧都係因為因應咧嗰啲病人感染後嘅風險嘅情況。而即係決定今次嗰、那個即係提升咗個探病個次數之後嘅安排，咁咧就暫時嚟講咧，我哋都係密切咁樣去監察住嗰啲病人嘅情況啦。咁咧就嗰、那個風險咧係一定係考慮在內㗎啦。咁我哋嘅風險其中一個考慮點都係一個病人感染後嗰個情況啦。 同埋咧會唔會係有呢個嚴重啊或者死亡嘅個案嘅數據啊咁樣去分析。咁我哋咧今次個安排咧都係根據呢啲咁嘅風險咧去做一個盡量係最完善去保護病人嘅安排，限定安排啦。 好啊，明白，多谢晒梁明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啦。梁明咧就系医院管理局嘅高级行政经理嚟嘅。咁大家即系对于而家放宽咗病人家属嗰个探访安排，有啲乜嘢嘅意见咧？会唔会可能你哋都系会更加大嘅诱因去探病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一下噶。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同大家讲下教育嘅话题。 港台节目好，就系地球人都知道。 知但系究竟可以喺边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翻嚟千禧年代啊，睇睇咧就教育局就喺完成点算咗在学学生人数咧，俗称点人头之后咧，就话相对起今年四五月系批核嘅2022-23学年嘅总班数咧，如果睇翻公营小学嘅小一咁啊减14班嘅，而中学咧就减咗22班嘅中一，咁唔知呢一个嘅减班嘅数目系咪符合到即系学界嘅预期同埋佢哋嘅观察啦？我哋揾嚟一位立法会议员同我哋倾倾啊，有。教育界立法会议员朱国强喺度嘅，早晨，朱国强。 早晨啊， 早晨啊，想睇下点样我理解啊，即系小一系减14班啦，中一咧比起上年啊更加减得多添，减22班，系咪符合你哋嘅预期嘅？可以话， 其实咧呢一个数咧，大家可能有啲误解嘅，以为咧就净系减咗14班，其实就唔系嘅。咁因为咧呢个数只系计喺旧年喺今年四月。至到9月15日期間咧，因為學生流失咗而縮班嗰個情況啊。咁其實咧喺舊年九月嘅時候，教育局係定咗每一班係應該開幾多班小一嘅。咁但係去到今年四月嘅時候咧，已經再調整咗噶啦。其實嗰度已經減咗70班噶啦。 嗯哼，其实这个数呢我都见到不同的媒体呢计算的方法都有点不同的。即如果我们真的计算四月譬如计算核准的小一班数来计算的话呢是即大约70班刚才你说。现在的数量算不算是即近年的算是一个高一点的水平呢？ 都算是挺高的。因为即缩班大家都不想啦，但是其实这个缩班的情况呢令到學界都幾困擾咯，因為大家都唔想自己縮班，咁亦都即係各出其謀啦，希望盡量能夠吸引多啲學生報名啦。咁但係即係我覺得今次縮呢10几班嘅主因咧，都係因為扣門生啦，即係扣門位啊。咁啲學生係可以有流動噶嘛，喺七月嘅時候。咁即係放榜後嗰個流動咧，其實對於一啲弱勢啲嘅學校嚟講，真係。比較大的影響的。 但其實除了小學是減14班之外，其實比翻即係之前嚟計嘅話，比翻四五月的數字嚟睇嘅話，中學減22班，即係上年同期大家都係咁去計，其實減嘅數目冇咁大嘅喎。即係我哋點樣理解減小學的小一啦，同埋中一呢個嘅班數啦？ 中學咧，其實咧，即係大家都預計到嘅啦，因為中學嗰個人口咧。即係一路都係減緊啦，而且未來嗰幾年咧更加係越嚟越嚴重嘅。咁所以咧，即係我哋講緊點人數9月15日嗰個點人數嘅數嘅時候咧，即係其實大家年年都發生噶啦，即使唔係而家呢個即係人口下降嘅時候，以前都會有噶啦，因為咧學生扣門位嗰個流動啊，同埋即係唔通關啊各方面因素影響之下咧。其實大家都有了心理準備的。 咁我即係今次去看的話，心理準備有啦，但是那個減的速度啦，同埋啲原因是不是都是符合你哋的預期啊？ 即係我哋都預計到咯，其實即係大家都知道那個情況噶啦。咁好在，譬如那個小學嚟講咧，最終每一間學校咧都不會話少過全校得16人，咁即係話理論上就不會怎樣失效的小學。 嗯哼，咁除咗殺唔殺校之外咧，大家即係跟住落去都會諗個問題啦。而家究竟啊，今次呢一個減班嘅人數，其實會唔會繼續落去都可能係會有機會再減咧？咁如果係咁嘅話，學校又使唔使做定一啲應對嘅措施先，做啲咩好咧？ 其實咧，一定係預計到會繼續減落去噶啦。咁我覺得教育局咧就一定係應該聆聽業界嘅聲音啦。咁其實我地議員啦，又或者係即係不同嘅團體啊，即係議會啊，都俾咗好多意見教育局嘅。咁其實好多措施咧，我哋應該係多管齊下，一齊去研究有冇可能嘅，即係有邊啲可行嘅方案咯。咁例如咧，我哋即係建議嗰個限制嗰個扣門位咧。我哋都係覺得係好可行嘅，因為而家每一班小學嚟計咧，就有兩個扣門位，咁而兩個扣門位咧係冇額外嘅資源嘅喎，咁其實我哋建議咧就係話，希望政府能夠行政指令減到得翻一個，咁嘅話咧，其實每一區啊，我哋預計都多咗百幾個學生走翻出嚟嘅。 而家咧，我見到就即係教育局都有個講法嘅話，都會同學界即係大家一齊傾下，有啲乜嘢整合資源嘅方法啦。咁頭先都你講啦，話多管齊下去做，同埋佢話特別要以一個軟著陸做目標去穩定教學環境啊。其實有啲乜嘢具體方案，點樣先至為之軟著陸咧？ 嗱，方案我哋就提咗好多好多噶啦。咁、 啊、 但係據我觀察咧，到咗而家為止，真係冇乜嘢改變過。咁呢、這個。即係我哋大家都會覺得係仲未滿意咯，咁、我哋期望咧真係揾啲機會同我哋業界係傾一傾，究竟邊啲方案切實係可行可以做嘅啊？咁好簡單，譬如啱啱講嗰個由教育局行政指令減扣門位，呢、這個好簡單，你出句聲已經解決噶啦。咁點解唔做咧？咁如果呢個方案做咗，我相信每一區即係起碼咧。那個情況改善很多的，可能是救回兩三間學校。 其實除了講扣門位之外，你還給了什麼意見給教育局，你覺得其實都是適合現在這個時候去做？ 例如呢中學來講呢，就可以減就是每一班的人數啦，或者改善個班師比例啦。現在譬如說中學來講33人一班其實太多了，因為現時太多SEN 的同學啦，咁經歷咗黑暴啊，經歷咗疫情，其實好多學生都有即係嚴重嘅情緒問題嘅。咁我覺得咧，即係每一班如果減到二十幾人，咁嗰個個別照顧啊，或者照顧差異方面咧，或者關顧佢哋情緒方面咧，都能夠做得好啲。其實我哋就唔係因為要即係減少縮班殺校而做嘅，呢個係優化教學嘅質素。咁同時咧。亦都係幫到解決即係好多嗰、那個縮班嘅問題咯。 頭先你提到就話，即係有啲特殊教學需要嘅學生都越嚟越多，所以你覺得係可以減少嗰個嘅班級人數啦。不過呢個咧，教育局就之前都有一個講法嘅，咁就話局長蔡玉蓮咧有講過，就話啊，而家其實中小學開班嘅準則咧都已經係一個好寬鬆嘅水平噶啦。咁啊，包括咧就係中一小一至小四啊，每班就23個人呢個準則嚟到去計嗰個嘅核准嘅班數啦。中學咧就每班25人咁去計嘅，其實呢一個數對於你哋嚟講係咪已經叫做一個即係合理嘅水平啊？定係覺得可以再少班啲咧？ 嗱，呢個水平咧當然可以再好啲啦，即係我覺得佢有呢一個做法咧係好嘅啊。咁但係咧，即係喺做嘅過程當中咧，其實係有啲位咧令到教育界嘅校長咧好不滿嘅。例如小學嚟講，其實佢每一輪咧嘅要求準則咧都有啲分別嘅喎。如果佢咁樣講話，24人就開兩班啦。咁但係有啲學校咧，實際佢喺第一輪嘅時候咧，即係自然分配位收到25個，但係最終佢咧都只能夠開班啊，因為即係當中嘅過程比較複雜啦。咁但係其實佢如果係收到26個，可能個機會就大好多啦。咁亦都有一啲學校，佢可能第一輪收到26個，但係最終咦少個。少咗喎，咁最終得返24個喎，但係教育局又俾佢開兩班。咁頭先講第一間學校佢第一輪收咗25個，但係佢最終其實係收咗27個嘅。即係話同一個情況，佢9月嘅時候一間學校收咗27個就是、一班，第二間學校收咗24個佢又有兩班。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各位听众， 每个星期请嚟官员同社会人士解答时事话题。 点样同公众解释？ 咁香港有啲咩空间咧？ 局长可唔可以同我哋做一啲补充？ 唔止我哋问，你哋都有份。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 早晨，蔡爷， 我想请问咧， 局长咧应该多啲咧解释俾我哋听咧。 多谢黄生提出嘅意见啦。 社会上咧都要有一定嘅讨论。 我哋仍然喺呢方面咧努力当中。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问责。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义务工作发展局合办，香港电台全力支持香港义工奖正式接受报名。 大家好，我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请支持香港义工奖，以生命影响生命，关爱香港，人人行义。 欢迎企业、义工团队、个人以及青年义工报名及提名， 传扬关爱之心，建立多元共融社会。 详情可以登录香港义工奖网页浏览。 截止提名日期9月30日。 2022年9月29日，公立医院非急症病房周五起放宽探访安排。本港楼价连跌3个月，8月按月跌超过2%。本学年公营小学减14班小一，中学减22班中一。飓风伊恩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州政府指未来几天情况很恶劣。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8:08啦，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啦，继续有千禧年代嘅。咁啊，今一节咧，同大家睇一睇一啲关于虐儿嘅相关嘅情况啊。咁保良局婴儿组一个女职员咧，之前就系涉嫌粗暴对待最少6个幼童，俾人拉咗啦。咁之后咧，又再揭发另一个职员啊，都系怀疑曾经不恰当咁对待一个幼儿嘅。咁而同一时间咧，见到寻日啦，立法会嘅福利事务委员会就去到另一间嘅曾經發生虐兒事件的機構咧，就係同樂居度做探訪，同管理層都有會面嘅。咁佢哋觀察到而家嗰個狀況係點嘅咧？我哋就請嚟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恆斌同我哋傾下。早晨啊，陳恆斌。 早晨，你好。 早晨啊，我哋睇一睇嗰個情況先。香港咧，其實而家即係如果專俾3歲以下小朋友嘅話咧，其實得2間係留宿嘅幼兒中心嘅啫。咁但係同樂居嘅虐兒事件，大家都知道啦。跟住另外一間嘅留宿嘅幼兒中心，即係保良局嬰兒組，而家都有一啲職員係涉及不恰當對待幼兒嘅情況。即係我哋點樣去睇呢兩件事咧？你覺得？ 呢兩件事呢，就我哋先講下同樂居啦。咁同樂居呢，就係早前喺政府發現有虐兒嘅情況之下呢，就成立咗獨立檢討委員會。於是乎喺今年嘅1月呢，就出咗報告，就令佢哋要改革啦。咁包括係要撤換佢嘅管理層同埋前線嘅員工嘅。咁喺呢個過程裏面呢，佢哋就得到非牟利幼兒教育機構呢，就進駐去幫他們手改革的。咁所以做了9個月之後呢，我們昨天呢就去看。咁最主要香港呢，這類留宿的兒童的保護呢，3歲以下呢，就其實個服務真的不是很夠啦。尤其是是得2個機構提供。咁但是呢，他們那個要照顧的人數都相當之多的。譬如說我們昨天去的同樂居呢，他要照顧差不多成100個3歲以下的小朋友。咁呢類嘅小朋友，佢可能係因為家庭啦，又或者可能父母有管監啊，或者係有其他嘅問題係需要接管嘅。咁喺佢哋照顧嘅過程裏面咧，就要咁多個小朋友擺埋一齊去照顧。咁所以咧，就喺個管理啊，或者係整個機制上面咧，就以往就唔係好多人關注。咁但係自從虐兒事件出現之後咧，大家都會好着重呢種情況啦，咁尤其是喺照顧嘅模式啊，照顧嘅機構文化等等咧，係需要有改革嘅。咁所以政府之前就做緊個檢討報告，咁有關留宿兒童照顧嗰個報告咧，就喺10月10日咧就會再上嚟我哋福利事務委員會再去傾。咁所以我哋琴日去同樂居度睇一睇啦，咁睇下個情況，咁方便我哋嚟緊去討論嗰個檢討報告，係讓委員更加知道清楚一啲。 咁所以我哋就會有呢個訪問。咁睇完之後咧，覺得呢個機構經過改革咧，我哋基本上都覺得令到委員係清楚遇到嘅情況同埋有啲咩困難嘅。咁大概個情況就係咁樣。 明白。頭先咧，你即係都講到咧，就話即係宏觀啲睇啦。話而家咧，其實個服務就唔夠嘅，因為得兩個機構咁去做啦，每個機構都可能要照顧嘅小朋友都比較多。咁你覺得可能即係解決嘅方法或者建議會係可能增加機構啊、人手啊，定係有啲乜嘢嘅原因？有啲乜嘢方法你覺得可以更加好去處理呢一班嘅小朋友咧？ 嗱，而家個照顧嘅規模啦嚇就比較大嘅，咁呢種照顧模式咧就係需要再檢討。究竟是即係少啲小朋友擺埋一個地方去照顧，跟住有多啲機構去營辦啦，定係好似而家呢類咁樣大機構去照顧？咁但係大機構去照顧咧，或者係咁大批去照顧咧，喺個管理問題上面咧，就可能會好容易出現問題啊。咁所以我哋都覺得，有多啲機構去幫手照顧啦，咁可能係有好處啊。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嗰啲員工嘅訓練啊。員工嘅待遇啊，嗰套機制咧，係咪即係都可以有機會檢討下？譬如話而家照顧嘅員工咧，好多時因為佢哋要留宿就24小時，係要輪班嘅，咁變成咧就之前同樂區嘅事件咧，就係佢哋嘅員工基本上翻幾個月又換一批，翻幾個月又換一批咧，就變成員工唔穩定，小朋友同員工之間係建立唔到個安全感，又或者直情係。覺得都唔知道可唔可靠咁樣，咁所以小朋友咧照顧又困難，咁員工又車輪轉咁樣，咁啊走咗，咁所以呢種模式咧係咪即係要改變一下？而家係用10 van NGO 嘅，即係政府就批錢俾 NGO 去做，咁啲員工啊純粹係即係翻短工嘅啫，咁係咪可以有一啲其他嘅做法？譬如話用薪級表嘅模式去做。咁啊，令到員工咧有一個比較穩定啲嘅安排咧，咁喺專業發展上面會比較好。咁所以我哋從呢幾個角度去諗下呢一方面照顧係咪可以有所改善。 嗯，咁你尋日咧，你哋去到銅鑼居嗰度視察之後咧，睇到佢哋即係頭先你都講啦，話檢討委員會即係有啲要求，叫佢哋要去重整個服務啦。咁你哋見到佢哋而家係做成點，又有冇一啲經驗，可能係將來可以真係覺得啊個方向都正確嘅，將來可以參考嘅咧？ 嗱，琴日保護兒童會嘅主席啦，同埋佢哋嘅新嘅 CEO 以及係全個團隊咧，就同我哋交流嘅。咁我哋見到咧，佢哋就係新嘅管理層啦，新嘅即係照顧者啦，新嘅人手、新嘅比例，同埋有新嘅監調嘅。咁整體上我哋都即係對於個改革咧，我哋都暫時係表示滿意嘅。咁但係由於佢而家咧都係由非牟利幼兒機構。議會咧派人去幫手去即係呢個改革，同埋係傍住佢哋嘅運作啦。咁對於呢個機構，如果喺今年年底撤出之後，銅鑼居係咪繼續可以運作暢順，甚至乎係可以保持到一個即係一定嘅質素咧？這個我哋係關注嘅。咁另外咧喺閉路電視嗰方面咧，我哋都有討論啦。尤其是佢而家喺全校裡面咧都有擺唔同嘅。即係閉路電視嘅，咁以前咧啲閉路電視就冇人睇嘅，咁而家咧就係有個總辦事處嘅人去睇啦，同埋係佢哋守護兒童顧問咧會隨機抽查呢啲咁嘅閉路電視片段嘅，咁就每個星期至少睇7个钟头，咁呢個安排咧就相信都可以有一定嘅阻嚇作用啦，咁尤其是最近即係另外一間嘅照顧中心咧，亦都係因為社署去睇呢啲。閉路電視咧而揭發咗一啲問題出嚟，而銅鑼居亦都做緊一個咧，就係用 AI 嘅閉路電視系統咧，去幫手睇住個照顧嘅情況，睇下有冇虐兒嘅情況出現咁樣。咁所以我哋都覺得有雙重保障嘅開始。 嗯，好啊，同阿陈恒斌继续倾之前咧，先同大家讲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啊。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近盈辉台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 龙翔道近黄大仙中心，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的道路。继续同陈恒斌倾一倾关于怎样可以去避免虐儿的问题。因为其实见到社署都是在虐儿同乐居事件之后成立了一个儿童住宿照顾及相关服务的检讨委员会。刚才都讲到他们那个委员会是有一个第一阶段的报告，大概有30项的建议，都在不同的范畴都有的。即譬如除了刚才讲到在闭路电视或者是在巡查方面之外，都还有一些就是怎样可以加强社署的监察的规管同埋营运机构的责任等等。咁你哋又怎样去看现在这个嘅即系报告俾出嚟的建议？你哋嚟紧有冇话下一阶段有啲咩方向可能系会都要求佢可能要再继续改善咁样噶？ 同乐居的情况呢，主要都是因为社署呢个监管不力，亦都冇巡查，亦都冇睇过闭路电视，只是即係定期就巡例望一望咁样。咁基本上呢就喺个监管或者社署嗰个监督上面呢，喺新嘅报告里面应该会加强。另一方面呢就係机构嘅运作啦，譬如话佢工作人员嘅经验啊，佢机构嘅文化价值观啊，归属感啊等等呢，一方面都是需要改進，譬如話而家照顧兒童是一個照顧人的工作嚟噶嘛，咁呢啲員工佢嘅工作表現咧係會直接影響質素嘅，尤其是佢而家照顧緊嘅小朋友咧，可能有一大部分咧嚇係有 SEN 嘅情況嘅，咁所以佢哋喺照顧上面係咪可以令到啲員工係有足夠經驗，同埋係能夠留得住啲員工咁樣？咁所以喺成個嘅薪酬待遇啊嘅機制上面咧，係如何令到員工有歸屬感，同埋對個機構嘅文化建立，我哋覺得呢方面都係非常之重要嘅。之前可能都係講緊個監督機制，咁但係員工嘅留啊，或者係佢專業發展嘅機制上面咧，其實呢一方面都係需要落啲功夫啊。如果唔係，其他機構可能都係同同樂居一樣，即係都會出現咗啲員工新手，又或者可能請唔到人，於是乎咧就即係求其有人翻工咧就算啦咁樣，咁就變成淨係照顧到佢嘅生活，照顧唔到佢嘅教育，或者甚至係即係有時粗手粗腳啊呢啲人咧，你都會請得到翻嚟。咁所以喺成個過程裏面，我哋認為咧係未來呢一方面照顧係應該向專業化，同埋係即係有個比較好啲嘅模式去處理會比較合適。 頭先你都講到咧，話同樂居事件咧，好大程度上咧，社署嗰個監管角色咧係有需要去檢討啦。咁啊，但係即係都有啲意見就覺得有議員都有話啦。咁其實喺社署呢件事上面，社署呢件事上面咧，監管失效，但係就仲未有人問責喎。咁會唔會期望可能下階段嗰個檢討報告再出嘅時候，可能都要涉及呢一個問題啦？ 即係社署咧喺之前我哋都係幾不滿嘅，尤其是佢喺即係嗰個監督上面咧係似乎係完全唔係好到位啦。咁佢哋政府永遠都係咁樣啦，即係我機制我行咗咧，就當係我已經係盡咗責任。咁所以佢哋我哋一講到喂個責任啊，或者有冇人失責嘅時候咧，佢哋話我哋跟足機制去行。咁似乎係個機制係錯，咁所以個機制就變成佢哋係擋箭牌。咁所以我哋而家都會即係睇一睇政府喺成個監督嘅機制上面係咪出現咗啲問題啦。另一方面就係係咪有人負責咧？呢樣嘢我覺得係需要嘅。即係譬如話社署，佢係真係有個監管責任。另外就係嗰啲即係施虐者，佢應該係有個責任。咁所以喺嗰個罰則上面係需要做一啲嘅處理啦。咁譬如話虐兒嗰個情況係咪需要加強個罰則，甚至乎而家我哋都嚟緊會審議一個法規咧，就係即係見到虐兒係必須要舉報嘅呢個規例咧，亦都可能會稍後會上台。咁呢啲工作咧，我都相信對於保護兒童係有幫助。 好啊，多謝曬你，陳恆斌，同你傾到呢度先啦。 唔該。 陈恒斌就是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嚟噶，讲到咧喺幼儿中心尤其是留宿嘅嗰啲咧嘅虐儿嘅情况，大家有冇一啲你嘅谂法咧？可以打嚟18723一同我哋分享一下。又同大家转一转题目啊，讲一讲咧就系中医药对于譬如长新冠嘅治疗嘅效用啦。嗱，寻日见到医管局 浸大的中医医学中医的医药学院啦，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医学院同埋港大的中医药学院同埋七间的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咧，就一起做了一个研究，咁就研究到咧中医药对于改善新冠的临床症状啦，新冠后遗症嗰个效用系点样噶？咁嗰个结果情况系点样嘅咧？请两位嘉宾同我哋一起倾一倾。有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院院长林志守教授，早晨啊，林教授你好。 早晨啊，主持你好。 早晨啊，想先请问一下你啦。其实头先讲到嘅呢项研究啊，有冇话即系揾咗几多嘅新冠嘅康复者嘅数据啦？几时做啦？去同佢哋做咗啲乜嘢测试？有冇咩主要嘅研究结果？ 好啊，好啊。这个项目呢那个名呢就叫新冠中医康复诊疗临床计划啦。咁呢我哋系三间大学嗰度一起参与嘅，系 HA 中医部嗰度主持之下进行嘅啦。工作呢主要系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嗰边为主嘅进行嘅。咁呢我哋呢就系加加埋埋呢就收到呢就150例嗰个病人啦。嗰、那個研究呢佢要幾個方面嘅。第一個呢係通過回顧性呢研究了解呢係新冠康復者嘅中醫症型啦，跟佢相關嘅啲健康嘅狀況啦。第二個呢係前後對比即係、就是、分析參與嘅不同嘅呢啲中醫嘅症型啦跟康復嘅情形。即係講呢係俾佢哋食完藥之後呢三個月或者六個月呢係做一個再做一個中醫症後跟康復情形嘅嗰個對比，就是、前後對比。咁研究嘅期間呢係會實地呢隨訪治療跟跟進呢前面講過嘅150例嘅呢個新冠康復者嘅臨床情形啦，包括佢啲症狀，包括比如講有冇發燒啊，有冇咳啊，有冇氣短乏力啊等等呢啲啦。然後呢我哋用一啲中醫按病人嘅體質啦，因為中醫都講係病人嗰個體質啦，做出呢個體化嘅嗰個醫療嘅嗰個模式啦，就講開中藥，主要開中藥俾佢哋食啦。然後呢我哋會做嗰個評估呢，就利用呢係標準化嘅評估工具，咁我哋主要係6分鐘嘅步行測試，呢、这個係全世界呢都對嗰個肺功能嘅測試呢好重要嘅嗰個指標啦。咁我哋仲要中醫嘅嗰個體質啦，仲有嗰個肺功能嘅問卷呢啲呢客觀嘅嗰個量表呢，然後呢我哋對嗰個數據呢做下一個總體嘅分析嘅。 嗯哼，咁而家个分析出嚟个结果有啲乜嘢话可能最值得大家去关注啦？ 嗰、那个结果嚟讲咧，佢都系相对嚟讲比较满意嘅。我呢度简单就讲下咧，就咁嗰、那个尤其系嗰个临床症状咧有好好嘅嗰个改善啦，尤其系咳嗽啦，即系改善啦35%到啦。氣喘即係講呼吸唔係好順咧，提升到咧就即係好轉咧，就28%嘅。咁啊，乏力嘅呢啲病人咧，大概咧如果36.5%嘅人咧，佢都好明顯嘅改善。呢個係其中一個即係講我哋中醫嘅嗰個症狀嘅嗰個評估嘅嗰個改善啦。另外一個咧，對六分鐘嘅步行測試嗰度咧，即係如果醫療之前咧，大概只有5%嘅人咧係即係呢啲康復者150個人之中係達到咧，就講我哋平均正常人嗰個水平，經過三個月嘅治療咧，大概咧有10%嘅人咧係達到呢、這個即係正常嗰個水平。經過六個月嘅醫療咧，係有15%嘅呢啲患者咧係達到咧係正常嘅嗰、那個正常人嗰個年齡組嘅嗰個水平嘅。咁或者有啲人問咧，咁係咪仲有係85%啊90%嘅人咧就未完全恢復嘅咧？咁嘅咁完全恢復嘅兩個咧係嗰個數目係咁嘅，但係咧佢我哋都會見到咧，佢其實咧都係不斷喺度係進步緊嘅。雖然佢進步嗰個空間咧，仲有嗰個程度咧，就未必去到咧係正常嗰個水平嘅。 嗯，明白。咁我哋除咗讲呢一个嘅新冠嘅症状咧，喺中医究竟喺呢一度个临床个结果系点样之外咧，其实咧我都留意到啊，教授你哋咧就同多位嘅立法会议员啦、选委啦、中医药界别啦、其他人咧都有个联合声明啊，咁就促请政府喺施政报告入边咧，就系、是、认真考虑设立一个全新架构嘅中医药管理局。可唔可以讲下即系你哋嗰个嘅谂法系点样噶？ 喂，主要呢，我哋就覺得呢，香港呢要需要成立一個中醫藥管理局或者係發展局呢類啲啦。至於如何定位呢，老實講呢，而家我哋業界嗰度呢都有不同嘅嗰個建議。咁主要呢就講係大概有兩個建議呢。第一個呢就比較即係講比較進取啲，個由局長直接領導負責統籌管理協調香港嘅中醫藥發展咁服務呢，促進中醫藥嘅長遠發展。即係相對有一個獨立嘅中醫藥管理局或者發展局咧，避免咧就是、我哋覺得咧係最好唔好咧有一個西醫管中醫嘅即係不合理嘅嗰個情形啦。呢啲咧唔單單係我哋業界嘅嗰個意見，其實咧有好多咧係非業界嘅啲意見咧都係跟我前面所講嘅嗰個都係符合嘅。第二個嚟講咧就擴大咧現在咧醫務衛生局咧中醫處嘅嗰個職能咧係增設咧中醫藥嘅事務專員咧，全權咧係負責中醫藥嘅發展跟規管嘅嗰個事務。所以呢個咧就講係現有嗰個框架之下咧係即係拓展個中醫處嘅嗰個職能。咁前面嗰個嚟講咧嚇，第二嗰個咧就相對嚟講咧就係即係保守少少，前面嗰個咧就相對咧比較進取少少咯。 嗯哼，咁而家有冇话即系可能大家嗰个仲喺度倾紧啦，你哋业界入边，咁但系同政府去倾嘅时候有冇一啲嘅回应咧？因为其实譬如睇2018年嘅施政报告，都已经好似话佢想将中医系摆落去公营入边噶 嘛。我哋系初步嘅一啲意见，暂时咧就未去到跟政府咧系正式坐落嚟喺度倾咯。 嗯哼，會唔會嚟緊可能下一步就係要同佢哋坐低傾？ 我希望咧都有呢個機會啦。咁啊，即係因為我哋呢邊都有好多立法會議員咧都參與我哋嗰個簽署嘅，都希望咧經過佢哋嘅作為一個橋梁咧，可以跟政府咧喺嗰度傾下，睇下有邊個方案咧係最適合咧係中醫中藥嘅發展嘅。 好啊，多謝曬林志秀教授同你傾到呢一度先啦。林志秀教授咧就係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嘅院長嚟嘅。咁頭先咧就分別同我哋講過咧，就係佢哋對於中医药管理局想要去建立这个架构的想法，以及就是他们同浸大在医管局下做同浸大以及是港大一起做过一个关于治疗长新冠的研究，你们怎么看呢？可以打来1872311。 风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渐转大致天晴。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同刘国华。 首先看信报报道，远期受惠业务外汇风险准备金昨日正式上调至20%，人民银行同日定出较预期强的人民币中间价，但是始终不敌美元强势，再按人民币曾经失守7.25关口，是2008年1月以来的最弱。而汇价急挫之际，人行收市之后宣布本星期二召开了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电视会议，会议强调外汇市场事关重大，保持稳定是第一要义，警告不要赌人民币汇率单边升值或者贬值，久赌必输。信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差饷物业估价署最新八月份的楼价指数按月急跌2.26%，连跌三个月，兼创自2018年12月以来的45个月最大单月跌幅。由于九月美国和香港加息，负面情绪困扰，楼市跌势加剧。业界预料九月差估署指数有机会录得2.5%-3%的跌幅。今年头八个月，楼价指数已经累积跌了6.52%，到下个月随时累积跌超过10%。以近年政府放宽到1,000万元物业可以借90%按揭计算，不少新进业主担心会陷入负资产噩梦。文汇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警方早前先后揭发7名私家医生涉嫌滥发新冠疫苗接种医学豁免证明书，即是俗称的免针纸。卫生署就宣布，相关医生除了不能够再签发免针纸之外，亦都不能再为病人接种新冠疫苗，亦不能为政府提供其他的疫苗资助计划以及长者医疗券服务。20,000多名曾经在被捕医生获签发免针纸的病人证明书在下个月12日起失效，他们可以按照需要咨询其他医生。星岛日报报道。 明報的報導就提到，六個月大至到三歲的幼童上個月初起可以接種科興疫苗。衛生署接獲兩名兩歲幼童打科興之後出現面部肌肉無力的報告，屬於第一次有幼童接種科興後出現異常事件。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名譽臨床副教授關日華說，流感等不同疫苗亦都會有同樣的免疫反應，按他臨床經驗，面部無力者普遍可以完全康復。他補充，醫管局負責監察個案的小組仲未接到有關個案，將會同衛生署密切跟進。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本港新冠疫情持續近三年，醫管局聯同多間大學和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跟進中醫對染疫者檢測陰性之後仍然出現病徵的治療成效。研究顯示，大約三成人在治療後分別在咳嗽、氣喘和乏力等主要症狀是可以斷尾，但數據亦都顯示只有一成康復者經過半年的中醫治療之後可以在六分鐘步行測試當中達到同齡的標準，亦都即是說多達超過八成人士仍然不達標。《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乳癌是本港女性的頭號癌症。香港乳癌資料庫研究發現，本港乳癌患者過去十年的整體存活率達到 87.7%， 但是40歲以下患者患意惡化轉移腫瘤的比例超過四成，是各種年齡層組別最高。香港乳癌基金會建議，年輕的女性要維持健康飲食和生活習慣，有高危因素就要提高警覺和定期檢查，同時建議政府盡快推全民乳癌篩查計劃。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東方日報的政論說，美國不斷加息壓抑通脹，美元獨強，港股昨日就是狂射超過600點，創11年來的低位。雖然港元和美元掛鈎，匯率並沒有突破弱方保證線，但是國際大鱷隨時乘虛而入。政論說，港府的財金官員一味強調要留意市況，而當前中國經濟同樣不樂觀，必須要計劃好應對之策，否則的話香港勢必受災。東方日報政論。 星島日報社論說，環球金融市場日前剛經歷英鎊急挫衝擊，股債匯全線暴跌，當中以亞太股市成為重災區。即使港人忍手不投資，但是對強積金的衝擊相當大，打工仔面對強積金結餘持續縮水，只能夠抱住長線投資心態，切勿因為捕捉市況而頻頻更換投資組合，否則隨時被波動的市況刮得左一巴右一巴。星島日報社論。 經濟日報社評就提到，美國激進加息，離岸人民幣昨日亦都剛剛創下有紀錄的新低，放諸環球尚算平穩，但是中央政府近期頻頻出手干預，盛傳在釐定在岸匯率中間價的時候加入逆周期因子，明顯是有意阻止過分波動。社評說，以人行超過三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在港發行人民幣票據，直接或者間接穩住預期和匯價，嚴防險峻的股匯雙殺。經濟日報社評。 明報社評說，本港私樓樓價指數跌見三年半最低，按年下挫超過 7%， 香港疫下復常，經濟元氣尚未恢復，但是看不到短期有斷崖式暴跌風險，現在高談負資產危機重臨，言之尚早。社論認為，樓市政策應該以軟著陸為目標，而不是一味托市，比起貿然設立減辣，早日恢復對外全面通關，振興經濟才是政府當前急務。明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几宗交通意外先啦。先讲最挤塞啦，就係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盈辉台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排到龙翔道近住彩虹村嘅。揸车嘅朋友呢，请你改道行驶，暂时唔好行程龙翔道去荃湾啦。重复多次，就係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盈辉台嘅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㗎，非常挤塞，龙尾排到龙翔道近住彩虹村。揸车嘅 嘅朋友，请你改道行驶，唔好行龙情长道去荃湾。咁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下村都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下村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的快线都有交通意外的，一带挤塞就是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的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咁喺青沙公路就受到紧急工程影响，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的快线仍然需要封闭，所有车不能够由青沙公路去一至到八号货柜码头、沙田和大屿山方向，咁一带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尖山隧道嘅管道出口。咁至于较早前花园道上山方向近住麦当劳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啊，仲系好长噶，排翻落去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就系花园道上山方向近住麦当劳道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啊，仲系好挤塞，龙尾排翻落去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新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里安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车龙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去到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非常挤塞，车龙过晒太子道东噶啦，去到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x； 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亦都非常挤塞，龙尾去到石梨背水塘对出。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排到奇德专新村。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跟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都是车多繁忙的，车龙排到去大埔教老围对开。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快线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去到屯门公路就是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快线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屯门公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运输署的2022年交通习惯调查会在9月至12月进行，被抽中的市民在收到邀请信后，可选择网上、电话或上门接受问卷调查。上门的访问员会着制服和戴名牌，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积极参与调查，帮助提升大家的出行体验。如有查询，请致电3900-1100。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海林，秋天是丰收的日子，一直是我最喜爱的季节，有彩色的树叶，有香喷喷的炒栗子，是自我沉寂充电的好时机。天气开始干燥了，大家记住饮多啲水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2022年9月29日，公立医院非急症病房周五起放宽探访安排。本港楼价连跌三个月，八月按月跌超过2%。 本学年公营小学减14班小一，中学减22班中一。飓风伊恩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州政府指未来几天情况很恶劣。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嘅今朝有张凤平喺度嘅，咁啊头先咧喺八点到九点嘅时间同大家讲过好几个题目啦，即系包括咧就系中医药啊对治疗长新冠嘅后遗症啦，或者新冠嘅症状嘅情况啦，同埋咧就系其实医管局咧就调整咗听日开始个探病安排，大家会唔会都有啲亲身嘅体验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同我哋讲一讲嘅。咁电话旁边咧，我哋就有关小姐喺度，早晨啊，关小姐。 早晨啊，主持人， 想讲咩话题嘅？ 我想讲下关于咧政府而家系有暂时为期3个月嘅清洁香港大行动嘅。 嗯，就是、政府打击卫生黑点计划嗰个系嘛？ 系啦系啦，咁咧就其实咧房屋署都有参与嘅。 嗯 房屋署有參與嘅，咁佢又房屋署咧就喺9月23日咧就出咗個新聞稿添。咁咧就話由8月開始咧，至今咧已經係做咗一個為做咗一個叫屋邨清潔大行動。咁、其實咧就其實喺6月咧已經係喺屋邨拉曬個 banner 係有屋邨清潔大行動，但係呢個計劃咧我就可以講係形同虛設咯，因為以我自己住嘅公共屋邨為例嗰啲咁。咁就唔好講話清潔屋邨大行動，連基本嘅常規都冇做好。咁、那個問題咧就係話我哋嘅屋邨嘅管理咧已經外判咗俾管理公司嘅，咁就由房署咧定期啊1个月落嚟1次2次去監督，但係完全咧就監督唔到啊。同埋房署亦都唔接受冇好好嘅渠道俾居民去反映。咁我由舊年一路向房署反映咧，都冇乜大改善。咁其實嗰啲大廈嘅入面咧，即係啲樓層咧係好污糟，就算房屋署嚟睇過。都 冇改善。嗯，明白。即係其實你哋譬如因為佢而家都話咧，會特登會喺啲衞生嘅黑點嗰度再做一啲嘅清潔工作噶嘛。咁你嗰度算唔算係衞生黑點？有冇了解過啊，關小姐？ 嗱，衞生黑點咧就冇好一個，因為我睇佢個9月23日嘅新聞稿咧，佢好着重嗰啲咧係好似係外圍嘅清潔。即係嗰啲屋邨嘅外圍啊，同埋佢話係雜物嘅雜物站啊嗰啲，佢話加強咗啲夾車啊，有巡查咁。咁我覺得其實大廈入邊係最重要嘅， 好啊， 因為日常生活，咁我哋完全係冇辦法去向房署反映。 好啊，多谢晒关小姐你嘅意见啦。咁头先关小姐咧讲到话9月23日嗰个新闻稿咧，即系都见到房署特别就讲到话加大就系屋邨嘅日常清洁力度，就包括咧就加强屋邨嘅通道啦、垃圾站、公厕、游乐场、康乐设施同埋人流密集嘅公共地方嘅清洁嘅工作嘅。咁不过关小姐就话特别关心到楼层嘅清洁究竟系做成点咧？又咁另外仲有吕小姐喺电话旁边，早晨吕小姐。 系啊，早晨啊，主持。 系想讲咩话题？ 我想讲下嗰啲飲品盒回收嗰件事嘅嗰啲租约问题咧，咁、其实我觉得政府同商界咧都应该支持下环保咯。咁其实帮到个地球咧减慢暖化咧，其实系无价嘅。咁即系将来嘅人啊好，其实佢哋啲子孙咧，其实都会得益嘅。咁我又觉得难得即系有人攞嚿咁大嘅钱去搞呢个回收咧环保嘅行业咧，咁我觉得应该即系支持咯。同埋我都真系见到好多人洗干净晒啲盒啊，嗰啲胶樽真系攞去回收嘅。咁呢个系一个好嘅习惯同埋好嘅开始咯。另外我仲有一件事想讲下嘅。早排都有工会讲过话嗰啲超市呢其实加价都加得好犀利嘅。咁其实佢哋的确即係啲价钱其实有时真係抬高咗，跟住好似减咗俾你咁。好似29元嘅嘢，譬如佢加到49，跟住佢就话79元两盒咁。其实即係变相其实即係不断喺度咁样加价嘅。咁我觉得其实超市呢其实个市场都已经即係垄断咗。 同埋依家其實都叫艱難嘅時間咧，咁與其其實真係俾咁多錢去賣廣告，我覺得如果俾多啲優惠咧，咁我諗好多香港市民咧都會多謝佢哋咯。 好啊，多謝曬李小姐嘅意見啦。李小姐咧就關心到回收同埋超市加價嘅問題，咁大家對於最近嘅社會嘅時事又有啲咩諗法咧？打電話嚟18431啦。我哋呢一節咧就講下交通相關嘅話題，唔知道大家有冇平時可能揸車或者搭車經過皇后大道中或者是观塘开源道这两个路段，有没有去经历过它那个塞车的情况呢？现在为运输署就说跟警方合作在这两个路段，就是测试一个自动的交通执法系统，包括就是在相关的路段一些合适的灯柱上面就会装一个监察交通情况的闭路电视的摄影机和相关的设备的。因为呢都运输署说其实就是见到那里的入面很多时这些车都是违泊，所以就搞到开源道很塞嘅，譬如讲观塘咁样计嘅话，咁所以咧就系有呢一个嘅测试系统。咁唔知道大家觉得得唔得嘅咧？而事实上咧，我哋睇下喺我哋嘅嘉宾啊，又点睇今次呢个计划啦？有观塘区议会交通发展及运输委员会主席颜文宇喺度嘅。早晨，颜文宇。 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阿文宇啊，應該好了解咧，就係觀塘到迴旋處嗰一帶咧，嗰個塞車嘅情況。咁而家即係運輸署話有個新嘅自動交通執法系統啦。你個諗法係點樣啊？你點樣評估佢成效？覺得即係個作用有幾大啦？ 我咧就自己好希望咧，今次呢一個嘅測試咧，係真正會落實得到嘅。即係其實過往咧，唔同嘅政府部門，包括警務處好，運輸處好，起動九龍東辦事處都好呢，其實過往都做咗類似嘅唔同系統嘅測試。咁今次呢就係運輸署同警務處一齊去做。我希望即係喺嗰個試用期之後呢係真正可以用嚟執法。因為做咁多嘅學術研究但你唔執法嘅話呢，都仍然係一個紙上談兵，對於整體嗰個嘅違泊情況嘅改善呢係冇幫助。咁所以今次呢我真係好希望部門呢是試完之後就落實去用，並且係將嗰個範圍咧係擴大，咁先可以根治到問題咯。 好啊，同阿文宇繼續傾之前咧，又要有一則嘅特別交通消息啊！青翔道往荃灣方向，近住盈輝台有交通意外，嚴重擠塞，龍尾龍翔道近平石村，市民請考慮使用鐵路服務啊！嗱，咁頭先咧即係都講到啦，阿文宇就話希望真正落實得到執法先至得嘅。咁但係而家嗰個嘅即係做法就係暫時都未真係執法嘅，因為即係尋日啦，就啱啱喺皇后大道中嘅兩段路嗰度就開始試行啦，嚟緊觀塘段咧就下個月先至係安裝完成嘅。嗰、那個做法咧，其實就係即係都而家呢個時間咧，就係會監測住邊一啲係違泊，邊一啲係違法嘅。但係咧就暫時即係不會執法嘅。不過即係我想睇一下顏文宇覺得，就算而家暫時做一個數據嘅收集啦，其實你覺得會唔會真係有一個嘅阻嚇嘅力度喺度咧？或者就算將來真係做啦，因為而家我哋睇到即係觀塘道嗰度個塞車咧，大家都會話其實係由入邊嗰啲工業區、工廠區佢哋嗰度嘅，即係成日都要上落貨啊，好多大車喺度啊，所以塞翻出嚟啊，倒灌翻出嚟噶嘛。就算有一啲咁樣嘅自動嘅執法系統，你覺得個即係力度阻嚇性有幾大？ 嗱，當佢真係執法嚟計咧，我覺得個範圍一定要擴大。正如你講，如果單係開源道係有呢個系統，而觀塘嘅工商貿區其他嘅道路，包括即係考明街、偉業街、海濱道等等，係冇嘅系統嘅話咧，其實變相啲車咪由開源道去咗其他嘅車道啫嘛。咁啊，對整個嘅商貿區嗰個塞車情況係冇改善嘅。咁所以如果要用呢個系統用得好、用得到去解決到問題嘅話咧，你必須要係整個觀塘嘅商貿區咧，係全部都加曬呢一啲嘅自動執法系統，你咁樣先可以根治到嗰個問題所在。如果唔係咧，你只係將開源道嘅問題咧轉嫁到去其他嘅道路身上咯。 嗯哼，但係而家嗱，佢就暫時話係收集緊啲數據啦，預期咧個測試工作就喺六個月之內去完成，到時咧就會檢討嗰個系統嘅個成效係點樣，再睇下係咪有機會可能頭先你講啦擴大，或者佢話檢討下嚟緊個方向會係點樣？你覺得如果呢六個月之後收集翻嚟數據，應該可能有啲乜嘢嘅指標嘅即係嘅數據，你覺得睇到嘅話，咁啊應該要擴大啊？ 或者如果收集翻嚟之後，啲數據其實又可能未如理想，會唔會又可能考慮其他方案，定係你有咩諗法咧？呢度 我覺得只要嗰個嘅系統係清楚記錄得到違規違法嘅車輛嘅資料，同埋佢違法嘅行徑，譬如話你影到個車牌，佢喺雙黃線度停車，或者喺雙黃線度上落客，我覺得呢啲已經係足以係可以用嚟執法啦嘛。其實過往譬如警務處、運輸處喺九龍東。都有類似的系統啦，已經做了很多次的測試啦。咁所以我不會去諗咧六個月之後點樣用不到嘅。我只是會希望咧部門係六個月之後咧係將個系統係處理好嗰個環境因素，譬如話喂落雨會唔會鏡頭影唔到啊，或者佢個高度啊，或者佢嗰個鏡頭嘅清晰度啊，佢嘅敏感度啊，佢嘅智慧系統係咪配合到執法？我覺得係應該調校呢樣嘢。是令到個系統係可以落地做到執法嘅工作。 嗯，嗱，而家睇到咧，運輸處就話強調個攝影嘅機個鏡頭咧，都係會係去到路面嘅啫，就冇一個人面識別嘅功能，只係會識別個車牌咁計。咁但係即係呢度始終咧都係通常咧一出到話有一個嘅攝像頭喺度嘅話咧，大家都會比較緊張噶啦，就會擔心到個私隱嘅問題。呢、這個你覺得點樣能夠即係、就是、你覺得點樣做個解説啦，或者點樣能夠等到真係？啲車主都可以安心啊！ 第一咧就係、是、我希望大家車主咧都唔好違法違規啦，係咪？大家都想條路係路路暢通、安全上落，行人行真係安全嘛？呢個係第一點。第二咧，運輸署亦都應該要更加清晰，去話俾市民聽佢個鏡頭係會影到啲乜嘢，影到啲乜嘢嘅數據，甚至乎係將部分嘅影像咧用一個聲母嘅形式咧係話俾市民聽。但佢只會影到嗰個車同埋嗰個車牌，咁樣去做執法嘅工作，係唔會記錄任何嘅其他非執法範圍嘅一啲個人資料。 嗯、不過咧，其實嗱，講翻轉頭啦，頭先我哋講咗好多話啊，希望到時如果你期望咧就係話啊，遲啲可以再擴大範圍啦，加強個執法啦。不過咧，都有啲人即係從一個更加根本根源嘅問題嘅出發咧，就係、是、其實根本睇觀塘嗰度咧個大擠塞嘅原因咧，就因為真係有咁嘅即係剛性需求嚟㗎，你真係要好多嘅貨車喺度，而係相關嘅譬如係一啲即係短時間上落貨嘅停車位，其實又不足啦，咪標位亦都係見到同其他分區嚟到比咧，其實佢都唔算係高嘅水平嘅，即係呢一啲嘅配套，其實又可唔可以，即係話你覺得有幾大需要，或者應該點樣可以係即係可以配合得到，去改善個交通擠塞問題咧？ 話兩樣嘢，第一咧喺商貿區，其實私家車嘅停車泊位係足夠嘅、主要係大家貪方便唔泊入去停車場嘅啫。第二咧就係、是、上落貨嘅貨車，的確可能係嗰個工廠大廈某一個嘅繁忙時間咧。是没有足够的位置或者远离那个司机要上落货的地点是出现违泊。那么起动九龙东办事处呢其实过往做了很多研究在商贸区里面可以加上落货位的地方呢他们都会加的。那我也都期望呢来紧起动九龙东会继续在区里面做大量的工程都可以呢考虑一下在地下起一些大型的停车场是给货车做上落客的安排。咁但係大家都明白到，如果嗰個點係遠離佢要再落去嘅工廠大廈咧，佢哋都係會有呢個違法嘅誘因。咁所以我真係好希望咧，各個嘅老闆、司機，大家都真係一人要行一步，盡量去用一啲合適嘅地點做上落貨，而唔好做出一啲即係違法阻街、違泊嘅行為。 好啊，多謝曬顏文宇，同你傾到呢度先啦。顏文宇咧就係觀塘區議會交通發展及運輸委員會嘅主席嚟噶，頭先講到觀塘塞車問題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管局听日起调整公立医院非急症病房同部门探访安排。

佢哋一一解答。 呢排咧，其實油價就利好利淡因素咧都係並存，一時就擔心需求，一時係擔心供應。 油咧就會好受地緣政治因素影響嘅，短期咧搏炒 range， 你買到靚位嘅，咁咪賺20-30格走運咯。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30至11:00， 黃師傅、黃偉傑、關教授、關卓照主持《投資新世代》。 2022年9月29日，公立医院非急症病房周五起放宽探访安排。本港楼价连跌3个月，8月按月跌超过2%。本学年公营小学减14班小一，中学减22班中一。飓风伊恩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州政府指未来几天情况很恶劣。 天气年代主持张凤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而家时间咧去到9:41，继续有天气年代呢个节目噶。咁我哋咧呢一节同大家讲下咧过渡屋嘅情况啊。先请你电话旁边有测量师学会房屋政策小组主席林家辉，早晨，林家辉。 Hey， 早晨，曾小姐。 早晨，你好啊！嗱，我见到咧有啲政党咧都建议话，希望政府可以即系重新审视而家嘅啲社区隔离设施，探讨下边一啲咧即系有潜质啊，可以将佢变成一啲过渡性嘅房屋啊。咁其实你点样睇呢一个嘅建议啊？又如果真系要去揾一啲可行嘅方案出嚟嘅时候，有冇话边一啲即系比较容易做到啦？ 如果是最快可以做到呢，即是以现成起咗喺度，咁你当然是将嗰啲，譬如举例啦，就启德嗰个方舱嗰个设备呢，就即刻改去做过渡性房屋啦，因为嗰度就比较多嘅。据即是之前嘅报道呢，佢係去到2700个单位嘅。咁因为你如果同一时间你想再起返2700个单位都好困难㗎嘛，又要搵地又剩。咁如果将佢改装呢，这个方法就最快啦。 嗯哼，咁但系其实大家都会即系再仔细地去谂啦。嗱，譬如头先你讲话启德可能就有即系起码有2000几间房可以用到啦。呢、这个就可能系快啲。其实佢快系快在于即系佢多啊个量啊，抑或是系佢啲设施啊。如果我哋真系要将一啲隔离设施变做过渡性房屋嘅时候，其实中间有啲乜嘢改装，我哋系需要特别留意嘅咧。 哦，佢咁嘅就嗱，我举翻启德嘅例子啦。嗯，佢本身呢一隻 MIC 呢就係3米，係啦係啦，三米呢就成6米嘅，三米闊6米长嘅，咁个面积都好好㗎啦，咁就大概有194英尺㗎啦，平方英尺嘅，咁都唔错啦，好过一般嘅劏房啦。咁同埋佢本身呢就每一个即係单位呢都係有独立嘅厕所同埋淋浴嘅，即係 shower。咁另外呢有窗啦，有窗口啦，有仲有係冷气机，每一个单位有个冷气机嘅。咁佢有床啦同埋有台嘅。咁但係呢，如果你真係要住人呢，即係唔係做隔离中心呢，咁你就要加，只係加一啲設備落去就可以啦。就譬如你加返一个好简单嘅升盘啦，即係煮食嘅东西啦，即係譬如你电炉啦，咁譬如你有插苏你就插，即係插落去就可以安一个电炉啦，一个升盘咧，你因为你已经有水喉噶啦嘛，佢有来去水，咁又有排污，咁所以咧，你如果加啲个好小型嘅，即系好似 open kitchen 咁嘅嘢咧，就好快嘅啫，即系根本系可能1-2个礼拜就做完嘅改动工作啦。咁但系咧，可能要加翻个独立嘅电表啦，同埋水表俾每一个单位，咁呢啲相信都好快嘅啫。咁同埋呢可能要 check 一 check 嗰啲电够唔够呢，如果唔够即係比较多人用嘅时间呢，可能要加多个牛房啊呢啲咁嘅嘢啦。咁但係呢啲都係小型嘅改动囉，相信係1-2个月嘅工程就做晒㗎啦。咁所以就可以好快可以解决到嗰个房屋嘅需求啦。 嗯，但你有冇话呢，即係可能建议头先你都讲啦，就话而家可能係5-200尺左右嘅空间啦。有冇话可能比较适合边一类型嘅家庭嘅组合去住嘅话，就可能会比较方便一啲啦。 如果一个单位呢都有200尺嘅话呢，其实都一 即係一家三口咧，應該冇問題嘅。你即係瞓翻個碌架床都搞掂啦。即係我哋細個公共屋邨都興啦呢個辦法。咁如果你真係由大家庭啦，去到話五六個人啦，咁咧，咁你可以即係將兩個單位合拼一個俾佢用咯。譬如佢一邊裝曬，即係放曬床，一邊咧就係做廳或者再加多張床。咁都可以解決到個問題，即係改動亦都唔需要，因為你俾兩個單位佢就搞掂啦。 嗯，其實有冇話咧？譬如嗱，呢啲我哋頭先你講咧，改裝就可能一兩個月嘅啫。如果改裝完成咗，因為當初其實做隔離設施都係一個叫做短暫嘅安排啦。咁如果你話啊，改完之後，其實你預計可能即係係可以用到幾長嘅時間作為過渡性房屋嘅話，其實佢可以用幾耐咧？ 本身呢啲MIC 咧，佢係降。即係鋼結構嘅，咁應該就可以用好耐嘅，即係佢係好耐用，咁所以即係如果即係不幸啦，即係如果嗰個公共房屋即係起得好慢嘅話，你用上五六七年都冇問題嘅。不過唯一咧就係即係日頭就好曬嘅，因為我琴日都去睇過咧，即係幾度鬼熱嘅。咁可能咧，我覺得就最好，如果你加建嘅時間咧，就喺嗰個屋頂加翻個 solar panel， 即係太陽能發電板。咁佢有咩好處咧？一則係發下電啦，二則咧其實最，我覺得最好咧就係佢愛嚟隔熱啊，即係頂住嗰個猛烈嘅陽光，因為鋼鐵構咧佢係好傳熱得好犀利嘅，所以希望就加多呢啲嘢啦。另外就要嗰啲社區嘅設施又要加翻啲落去啦，因為你本來係隔離咧就唔需要搞咁多嘢噶嘛，咁有人送飯你，即係你康復你送你走咯，咁你交通啊、社區設施啊，譬如你有冇適當嘅托兒所啊、自修室啊、supermarket 啊，即係超市啊。藥房啊、洗衣嘅地方啊，有加少少嘅食物嘅地方，買到食物嘅地方啊，垃圾站啊，添即係醫療室啊，同埋小朋友或者青年人要打下波嘅地方，譬如有個籃球場啊、playground 啊，呢啲都需要去加翻落去。譬如嗰個 WiFi 嘅基站，咪要加啲啦。 嗯，即系嗰啲 交通就一定要加强噶啦，因为你人口系多咗。即系举例，你睇得2700个单位，如果你平均三个人住嘅，你都成8000几人噶，都好多人噶。 嗯哼， 所以个交通嘅配套一定要加强咯。 啊，头先我哋讲好耐咧，都系讲话即系启德可能就系最快可以转到改装得到啦。咁但系譬如其实都仲有好几个嘅即系隔离设施嘅，即系譬如喺青衣啊、新田啊、牛潭尾啊等等啦。咁你觉得其实有冇或者竹篙湾啊，或者我哋好熟嘅其实有冇边一啲仲即系都有一个潜力可以改，亦或是都系可能睇落都系得启德最啱咯？ 啟德咧，佢喺市區咧，始終都雖然係有少少不方便，但係始終喺市區，即係對即係住㓥房嘅人嚟講咧，即係佢翻工啊同埋教育方面咧都易解決啲咯。但如果你話你去到竹篙灣咁，你點揾食咧？即係嗰個住喺度嗰個人又出唔即係使好多錢先出到去市區揾食，即係讀書嘅人有附近又冇學校，咁都幾狼狽嘅入咗去。咁如果你話青衣嗰度咧，青衣我睇過，因為我冇去過，但我睇過當時介紹嗰啲資料咧，其實佢就好簡陋嘅，佢即係同啟德嗰個 standard 咧，同埋竹篙灣嘅 standard 咧係差好遠。咁嗰啲咧，我覺得就比較即係慘啲咯。如果真係放啲人入去，所以你要多啲改造佢咯。即係佢嗰啲即係簡陋到即係唔係同嗰個水平。即係有啲即係要多啲功夫咯，可能要換過嗰啲 MIC 去翻呢一隻嘅 MIC 嘅水平，先就可以住人咯。 嗯，即係可能直情係連成個組裝合成嘅嗰、那個方案啊，都要去轉先至得啦。咁其實咧，頭先講咁耐咧，即係係咪可以將隔離設施變做過渡性房屋咧？都係講到過渡性房屋個需求問題。你覺得咧，即係嚟緊，譬如嚟緊嗰個過渡性房屋嘅嗰個需求咧，喺社會上面係咪都即係繼續咁殷切啦？仲使唔使再揾多啲方法要去增加？又有啲咩方法去加到？ 即係嚟緊咧就唔知啦，因為呢個涉及好多方面嘅因素啦。但係你目前咧嗰、那個㓥房户咧已經係即係11万个㓥房户， 即據政府自己嘅即統計可能有啲你都唔知道嘅。十一萬户嗰度牽涉嘅人呢已經係起碼廿幾三萬喎。咁呢個唔係一個細數目嚟嘅。而且呢譬如我哋當三年前啦四年前啦我哋幫社聯呢搞過一啲即第一批嘅過渡性房屋啦嗰時係租嗰啲舊樓去改裝啦，嗰批人呢而家都已經即係夠期啦。咁有一啲呢都上唔到樓，譬如最近都聽到啦，石硖尾嗰度佢即係嗰個而家都上唔到樓。但係當初呢揀呢一批居民入去呢，佢哋已經係喺嗰個輪候冊呢等咗三年啦。你諗下，而家佢已經再過多兩三年，佢都仍然等唔到，即係仲未上樓。咁你話嗰個需求係幾殷切咧？你唔使即係都唔知道第一年等嗰啲人都唔知等到幾時啦。所以即係我覺得呢個過渡性房屋咧需求咧係仍然即係短期內呢五年內一定都有需求嘅。 好啊，明白，多謝曬林家輝同你傾到呢度先啦。我哋休息一陣啦，翻嚟繼續有千禧年代。 多謝。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张丰毅、李若彤主演，且试天下。 黑凤式邀请白凤直过府欣赏烟花，趁机表白。然而佢喺府里边张罗好一切，却意外得知白凤直同凤妻误以男装打扮，结伴入咗香乐坊。究竟事情会点发展呢？ 国剧八三零，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千禧年代啊！咁啊，同大家关心一下咧啲心脏问题啦。香港心脏专科学院咧，之前就做咗个问卷调查咧，就系去探讨新冠疫情啊，对于心血管等等心血管疾病啦嘅患者或者高危人士嘅影响系点样嘅。咁究竟佢哋有啲咩发现呢？我哋请嚟香港心脏专科学院后任院长、暨世界心脏日2022筹委会委员梁达志同我哋倾下嘅。早晨啊，梁达志医生。 早晨啊，张凤平，早晨各位。 早晨你好，想问一问咧，头先讲到嘅呢一个调查，其实最主要有啲乜嘢嘅发现咧？ 好啊，其实咧我哋就系访问咗接近300位嘅有心脏病或者系有心脏病高危人士，即系佢哋有血压高啊、糖尿病、胆固醇嘅人士啦。咁就发现咗几样嘢啦。第一咧就系佢哋喺呢个疫情期间咧个运动嘅时间咧就短咗啊，咁就有。三成以上的人咧，運動嘅時間較疫情就短咗。只有咧係五分一嘅人咧，係達到世界衞生組織建議咧，每星期150分鐘以上嘅中等強度大量運動。啊，咁除咗運動時間短咗之外咧，我哋發覺原來好多人咧，亦都唔知道原來呢個建議嘅。其實只有咧少得 16% 嘅人咧，原來知道世界衞生組織咧係建議每星期嘅運動時數。咁除咗運動時間短咗之外咧，我哋亦都調查咗，發現咧佢哋嘅病情咧都有有10%嘅人表示咧個病情差咗，亦都有係我哋除咗喺個運動嗰個時間之外咧，亦都睇埋佢個飲食習慣啦，同埋情緒方面啦。咁我哋發覺亦都係有有多咗好多人係去食外賣啦。另外咧就係嗰個情緒方面咧。有 42% 人覺得情緒壓力增加咗， 32% 人睡眠質素下降，同埋有29% 嘅人咧覺得係病情轉差嘅。咁另外體重方面咧，我哋都有發覺咧，亦都有三成以上嘅人咧覺得係體重增加咗嘅。 咁同埋我見到你哋直情係見到咧，即係除咗覺得自己體重增加咗之外咧，你個調查都話睇到疫情對於受訪者都譬如有一成嘅患者都話三高嘅情況又惡化咗啊，或者真係過重或者肥胖啊 ，BMI 嗰啲都唔同咗係嘛？你哋睇到個情況係點啊？ 係啊係啊，頭先都講咧，就係病情覺得差咗嘅有接近20%咧，咁三高惡化咗咧。都有一成以上嘅，咁係啦，我嗰個體重方面咧就有三成嘅人咧體重增加，其實同其他好多調查都有相同嘅情況啦。咁我哋知道，因為可以喺疫情嘅關係啦， 其實好多時候真係做運動嘅機會少咗啦，佢接觸可能嘅運動設施少咗啊，亦都可能因為個唔想即係出街咁多，做少咗運動。咁呢啲各方面咧，都係影響咗佢個運動情況少咗。因為我知道咧，缺乏運動、肥胖都係導致三高同埋心臟病一個好主要嘅即係風險因素啦。所以我哋當然係呼籲，即係建議大眾咧喺疫情之下咧，都要真係繼續做多啲運動，達到我哋世界衞生組織一個星期要做150分鐘以上嘅中等強度運動，亦都要注意我哋嘅飲食啦。咁亦希望，因為運動方，我哋都知道可以減低我哋情緒壓力，因為呢啲方面咧，亦都會因為咁樣咧，係導致我哋嘅心臟病嘅情況惡化咗嘅。 其實講起心臟病個情況惡化咧，好似疫情之後啊，嗰、那個死亡率都係有啲上升嘅趨勢喎，係咪啊？而家睇到嗰個情況係點樣啊？ 嗱，如果你睇翻香港衞生署嘅一啲數據咧，喺2020年咧就有6500人死於心臟病。而2021年咧，個心臟病死亡率咧就係呢十年裏面嘅最高位啦。咁但係當然我哋點解會發覺好似疫情之下個心臟病死亡率高咗咧？咁我諗都好多因素嘅。咁我哋就冇正式做過一個調查，但係我哋覺得咧喺疫情之下，頭先我講啦，可能真係缺乏運動、體重增加呢啲係導致心血管病嘅即係個惡化嘅情況啦。另外可能疫情之下亦都好多人可能覆診嘅時間啦少咗，檢查身體嘅時間亦都即係個又做嘅檢查身體如果少咗咧，呢啲亦都會可能會引發咗個心臟病啊個情況惡化嘅。 嗯哼，而家有冇話睇到譬如心血管疾病嘅患者咧，其實佢哋適唔適宜做運動，或者佢要做嘅話，可能做啲乜嘢會好啲啦？同埋而家你知道我哋出去做運動，其實都仲要戴住口罩啦。咁如果係咁嘅情況嘅話，會唔會都可能增加到心臟嘅負荷咧？又 嗱，其實心臟病患者咧，是更加值得照做運動的，因為我知道照做運動對他們的幫助更加大，是可以減少他病情惡化啦，很多很多好的幫助的。那如果心臟患者如果他的情況穩定沒有一些症狀呢，其實他中等強度運動是完全沒有問題的。那如果他當然有他的症狀啦，運動的時候有心不舒服的氣喘的情況，當然他要跟醫生即要睇醫生控制咗情況先至再做啦。咁同埋如果係高強度運動咧嘅病患者咧，我哋都會建議佢做一啲檢查，如果適合做咧先至做嘅。但一般嚟講，我哋亦都好多研究發覺咧，就做戴咗口罩咧，其實都冇影響佢嗰個心臟嗰個功能啊。做運動嘅時候亦都唔會增加佢惡化嘅情況嘅。 嗯，除咗头先，你讲咧，就话即系都系按建议啦，可能每个星期做150分钟适度运动之外咧，仲有冇啲咩其他建议系俾翻啲心血管疾病嘅患者？即系譬如疫情期间可以做啲乜嘢，同埋其他市民又有咩预防患上心血管疾病嘅方法咧？ 好啊，咁第一就系一定系恒常运动啦，每星期做150分钟以上嘅中等强度带氧运动。每日30分鐘最好啦，即係急步行啊、游水啊、踩單車係啲好適合嘅運動啦。如果係唔出街嘅話，喺家屋企咧，喺家居做或者寫辦公室做多啲，一樣係可以做得到啦。咁除咗之外咧，我哋一定要注意我哋嘅飲食啦，要三低一高，零反式，低鹽、低糖、低油，做多啲纖維嘅食物，同埋亦都係一定係唔可以接觸呢個反式脂肪啦。另外就一定係要即係戒煙啦、戒酒啦。同埋就要保持一個即係良好嘅情緒嘅指數啦。最後咧就一定要定期咧都要去睇醫生嘅，因為好多時候疫情之下大家都唔想去出去睇醫生啊。其實係唔得嘅，一定要定期要睇醫生，同埋定期一定要食藥同埋做身體檢查。 嗯，好啊，多謝曬你啊，梁達志醫生，同你傾到呢度先。梁達志咧就係香港心臟專科學院後任院長，暨世界心臟日2022籌委會嘅委員嚟嘅。咁頭先咧就同我哋講到啊，佢哋嘅研究入邊咧就即係發現咗啦，其實喺個疫情之後咧，都比較多人嗰個嘅身體狀況咧有唔同嘅變化啦。譬如就係有一成嘅患者話即係三高嘅情況惡化啦，咁咧同埋就係有三成咧都話喺疫情期間咧都係重咗嘅。